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五五出了门就在人流里失去踪影，又是大晚上，很容易被追丢。岳定堂早有准备，他提前一步从另外一个门出去，绕一圈等在电影院外面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然看见五五从里面出来。五五后边跟了个人，没与他并肩走，但从头发轮廓来看，俨然就是刚才与他行止亲密的那个人。两人一前一后，看似素不相识。岳定堂不由多看了那人几眼，对方黑色长衫，头戴圆帽，帽子下面还有副墨镜，看不清长相，身形比五五略高一些，瘦长瘦长，像根黑色的竹竿。林叔半梦半醒被拽着走，踉踉跄跄跟在后面七弯八绕。岳定堂眼看对方竟似十分警醒，脚步匆匆，不时回头来看，只好缓下几分，等双方拉开距离之后再跟。术业有专攻，平心而论，他也知道自己的追踪技术远不如林叔，但现在林某人正迷糊着，他们跑出来这么久，林叔才逐渐回过神。 我们在跟谁呢？ 五五。远远的，五五跟那个男人一前一后进了一间宅子。岳定堂看了一眼门牌，兰江中路18弄30号。跟是不能再跟了。岳定堂对这一带也不熟悉，更不能贸然上前敲门。林叔拍拍他的手臂，示意他跟自己走。两人拐进一条巷子，林叔带着他穿过一间没人住的空房子，又伸手利落三两下上了房子后院的树，借力一跃直接跳到了墙头，回身朝他伸出手。岳定堂没去接那只手，他自己也三两下攀上墙头，往下一看，隔壁并不是五五进的那间宅子，隔壁的隔壁才是。还没等他提出疑问，林叔已经悄无声息跃下墙头，穿过人家的院子，又翻到五五那间宅子的后院去。岳定堂不禁懊恼，但现在想阻止林叔做贼也来不及了。林叔灵活且麻溜地翻过围墙，直接堵在人家后门门口，还正好赶上五五从后门出来，两人打了个照面。 林先生， 晚上好。 岳定堂从围墙上跳下来，整整一摆，也冲五五露出一个从容不迫的笑容。 吴先生，没想到这么巧能碰到你，我们正在这附近散步呢。 哼，的确是好巧，你们这叫散步吗？有大晚上在弄堂里散步顺便翻墙的吗？ 五五面皮抽搐一下，他缓缓扯出僵硬而不失礼数的笑容。林叔好奇往他身后的门缝里探看，五五反应很快，伸手就把门给拉紧关上。 吴先生，这一带都是长三堂子吧？没想到你在这里还有产业，你是过来视察产业的吗？ 瞧您说的，也不全是长三堂子，有正经人住的。从小伺候我的一个老佣人就住在这里，他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过来看看他。 吴家都这么有钱了，又是从小伺候你的，都能让你过来看望老人家了，也不帮忙挪个地方住吗？知道的说吴先生孝顺，不知道的还当你来逛窑子呢。这传到冯三小姐耳朵里就更不好了。 多谢林先生的关心，珍珠知道我孝顺重情，只会更加欣赏我的。相逢不如偶遇，既然这么有缘，二位不如随我到吴家坐坐，喝杯茶。 不了不了，天色已晚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改日再约啊，告辞。 说罢拱拱手，还真跟岳定堂一道离开。两人头也不回，一边走一边低声说话。 打草惊蛇了， 先回去，让沈仁杰带人过来查看一番。 得快点，五五明显在说谎，再晚点我怕他直接把所有痕迹清掉，我们就很难再查到什么了。 话说回来，你怎么知道这一带全是长三堂子？ 这就说来话长了。 哼，今晚我可以听你好好说。 意味深长的话令林叔无语凝噎，早知道就继续打盹迷糊岂不更好，何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两人直接去了杨家，找到沈仁杰，把已经上床睡觉的沈仁杰揪起来，又让他去巡捕房找人手，双方直接去刚才那间宅子的门口会合。沈仁杰虽然不情不愿，动作倒也挺快，只比林叔他们晚了半个小时到，但早到半个小时的林叔和岳定堂也算是来晚了，因为那宅子早就人去楼空，别说五五和那个男人，里头所有的文件也都被全部焚烧一空，火盆里还有未灭的火星，可见对方行迹匆匆，几乎是林叔他们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开始毁尸灭迹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最后却无功而返，别说沈仁杰，连岳定堂都有点失望。 哎呦哎，累死我了。我现在真有点怀疑杨春和的失踪跟吴吴有关了。 不仅如此，我甚至觉得他跟冯三小姐之前的失踪也有关系。萧月说冯珍珠现在见了人就不舒服，精神萎靡不说，还总是走神，唯独没有抗拒吴吴的亲近。如果他的失踪跟吴吴有关呢？ 那就不是不抗拒，是不敢抗拒。哎呀，我们在这猜测也没用，冯珍珠又不肯见我们。 明日我再让萧月去冯家问问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那一带是长三堂子的？ 好困啊。我睡着了。 哼，小赖皮。 用不着等萧月上门，月公馆一大早就接到来自萧月的电话。彼时岳定堂晨跑回来，接完电话脸色骤变，沉吟片刻上楼叫醒林叔。林叔从被窝里冒出个毛茸茸的脑袋，一脸睡意惺忪。他打从东北回来之后，不知是不是动了一遭，人一直就有些嗜睡。岳定堂不放心，拽着他去看医生，检查了一通之后也没发现什么问题。医生只说是早年受伤落下了病根，以后随着年岁增长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影响，所以要多注意休息保养，别总以为自己永远年轻。打那儿之后，岳定堂也就任由他去睡。老管家周叔还到处找偏方，说要给林叔补身体。不过除了嗜睡之外，林叔也没什么不适，照样该吃吃该睡睡，身体倍儿棒。 什么事儿啊？连你都变了脸色。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哎，坏消息就先别说了啊，我早饭还没吃，听了肯定就吃不下了。 好，那就等你吃完早饭再说。 怎么，还真是坏消息啊？ 岳定堂说等吃了饭再说，就真的一句话也不说，耐心等着林叔洗漱吃饭。越是这样，林叔的好奇心越是被勾起来，没等到早饭端上来，他就忍不住问， 到底怎么了？ 专心吃饭。 岳定堂头也没抬，继续看报纸。这坏消息能让他觉得影响林叔吃饭，那必然是跟最近的事情有关。林叔嚼着油条喝着豆浆，一边在脑子里把最近的事情都转一遍，也大概就猜出个七八成了。放下碗，岳定堂还没开口，林叔先抬手， 你甭说，让我自己猜，是不是跟吴吴有关？ 不错， 能让你觉得影响我胃口的坏消息，那肯定是案件有了不好的进展，线索断了，死人了。谁死了？五五还是冯三小姐？ 岳定堂觉得林叔的确很适合吃这行饭，对自己所关注的每一件人和事总会细致入微，从未遗漏。 五五的确失踪了，但坏消息不止这一个。 该不会是冯三小姐也出事了吧？ 冯珍珠死了。 什么？还好我刚才吃了饭，不然真是一口都吃不下。 冯珍珠死了，死于自缢。 早上佣人敲门无人应答，以为自家三小姐睡懒觉，也就没有再敲。中午时分觉得不对劲儿，喊来管家找钥匙开门，发现门直接从里面反锁了。众人没有办法，只得一边撬门一边从外面楼下往二楼窗户爬。爬窗户的是冯家园丁，身手敏捷，架了梯子三两下就攀到冯珍珠的窗台上。窗户没关，开着条缝，园丁正想顺着窗户跃进去，冷不防啊的一声大叫，直接从梯子上摔下来，把腿给摔折了。众人吓了一大跳，只见那园丁哆哆嗦嗦，脸上不全是摔下来的痛苦，还有惊惧交加的悚然，结结巴巴说自己好像看见三小姐吊在床边。冯家人吓得够呛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赶紧将门撬开，果然入目就看见冯珍珠的身体在窗前晃晃悠悠，身上还套着睡裙，双足赤裸。把人从绳索上抱下来的时候，早就通体冰凉，没了气息。冯家一下就炸了锅。林叔和岳定堂赶过去的时候，冯小姐还在自家卧室的床上躺着。不单林月二人来了，警察局巡捕房也来了不少人，众人来来往往，把冯家的小洋房衬得有些拥挤。冯部长和冯大公子都去南京了，只有冯太太和冯二。二儿子不顶事儿，冯太太慌得六神无主，一下打电话给冯部长报丧，哭着让他马上回来，一下又致电吴家，想问问吴武冯珍珠为何会突然想不开寻短见，这才知道吴武也失踪了。吴家人匆匆赶过来，满面愁容，焦头烂额的程度不下于冯家。谁也没想到一桩珠联璧合的儿女婚事儿会闹出这么多的变故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